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9月25号，星期六。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1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4.9，处于轻度拥堵级别。明天是周日，串休工作日，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没有限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首先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效展区亮相第24届科博会。 天津市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和绿色安全农产品基地建设，保障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河北石家庄104项人社业务国庆节后线下一窗通办。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出炉。 国际电讯将会关注，欢迎回家，孟晚舟即将回到祖国。 美国白宫给承包商接种新冠疫苗设置期限。 文体资讯将会关注，润泽无声，戴泽艺术展今天在中国美术馆开展。 国乒新闻组合拿下全运会混双金牌。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还有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交通。北京市交管局发布通告，9月26号、10月1号至7号以及10月9号，对北京市机动车和非北京市进京载客汽车交通管理措施做出了以下调整。北京市机动车不受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限制，非北京市进京载客汽车不受早上7点到9点以及下午5点到晚上8点禁止在五环路含以内道路行驶，以及早上9点到下午5点按车牌尾号区域限行的交通管理措施的限制。10月8号，北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将再次轮换，周一至周五限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尾号为字母的按零号管理。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交管局今天发布了下周的交通预报。国庆假期之前工作日晚晚高峰交通压力会比较突出，持续时间延长，部分商圈餐饮娱乐场所将会是假期的交通热点。周日呢是工作日，尾号不限行，早晚高峰交通压力会大于平时。9月30号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晚高峰也将会提前，加上尾号4和9限行，中午至下午时段城区道路以及各条高速的出京方向交通压力都会逐步增加。假期期间呢，各综合性的商圈也将会成为交通热点，部分商场超市车流人流集中前往，而周边道路也将会出现短时的车流集中情况，停车场入口可能会出现短时的排队情况。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2021中关村论坛的相关消息。中关村论坛的展览板块第24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今天起对公众开放，500多家中外企业在人工智能、医疗健康、碳中和等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体登场。其中京津冀三省市协同办联合设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效展区，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实地探访。 接下来请听报道。 在位于科博会 A4 场馆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效展区，一个1:15大小的天宫号空间站模型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天津市发改委京津冀协同办二级调研员王小军介绍说， 接下来是天河号核心舱，这是又是货运舱，就是俗称的神舟快递，这是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典型案例，在北京的研发，在天津生产，作为经济协同发展国家的定位先进制造研发基地，我们天津市的进行了现代1+3+4的产业布局，其中航天航空是我们优势产业，我们将深化了和京津之间的科技创新和研发制造的合作，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呢，走航天强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为国家第一个综合类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也在本次展会上设置了展台。这是一个专业产业耦合的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现场负责人林才顺说：“ 我们是围绕在大学里面育种、中心育苗，在我们那个企业育才和区域育林的一种模式。”那么我们在北京采取的措施是科学驱动型，也就是按照专业组建那个创新平台。在天津、河北两地，我们采用的是需求牵引型的模式，那么按照产业的维度来建设那个创新平台。围绕京津冀这三个地，我们构建了一些技术项目转换，比如磁悬浮废能储能系统，比如我们的渗入物泥干化技术，目前总共有171个项目，121个实现了转化，108家高新企业，总共有11个技术是全球里面也是我们独有。 作为2021中关村论坛的展览板块，第24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今天上午对公众开放。本届科博会展览紧扣智慧、健康、碳中和的主题，设置了综合馆等5个场馆，500多家中外企业展示最新的成果，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和原始创新，突出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科技冬奥等产业，展现前沿科技成果，打造面向全球、面向中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链接资本市场的科技创新成果精品展。展览将会持续到9月28号。 今天，2020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在2021中关村论坛全体会上颁奖，5项涵盖核心技术攻关、重大行业规范、重要科技创新指数的重大成果在会上重磅发布。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发布的长寿命超导量子比特芯片突破了500微秒大关，打破了2020年3月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组保持的360微秒的世界纪录。 在量子物理领域，保持好的量子相干性至关重要，它决定着量子门操控的保真度、量子电路的深度等一系列量子计算机核心性能问题。延长量子比特的相干时间一直是各国技术竞赛的焦点。在过去几十年内，量子比特的相干时间增长了近5个数量级。 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超导量子计算于海峰研究员发布了长寿命超导量子比特芯片，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于海峰科研团队对超导量子比特性能进行了深入探索，不断优化材料生长和微加工制备工艺。2021年5月初，成功使量子比特的退相干时间达到了503微秒，打破了2020年3月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组保持的360微秒的世界纪录。这项研究成果有望观测到原来无法观测到的量子过程或现象，为超导量子计算走向实用化打下了坚实的器件基础。 2020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今天在2021中关村论坛全体会议上揭晓，14位科学家、150项成果获奖。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邵峰荣获北京市科学技术的最高奖突出贡献中关村奖。 突出贡献中关村奖是北京市科学技术的最高奖，获奖者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邵峰，在病原菌独立机制、抗菌天然免疫、细胞交往以及肿瘤免疫领域做出了杰出的工作，开辟了炎症性细胞坏死研究的新方向，为肿瘤免疫治疗药物研发提供了新的思路。 杰出青年中关村奖旨在奖励具有引领未来科技发展巨大潜力的青年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刘光慧揭示了衰老的新机制及调控靶标，开发了干预衰老及相关疾病的原创核心技术。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永生引领了有机纳米光子学材料与器件的研究，推动了有机激光材料在人造皮肤与下一代显示技术当中的应用，发展了纳米光子学表征新技术，并且完成了技术展化。 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印奇打造了以原创 AI 深度学习框架、一体化 AI 生产力平台为核心的 AI 技术体系，其技术成果广泛应用于智能设备、智慧建筑、智慧城市、智能物流等领域。获奖者北京天科和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的研究员彭同华，致力于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的研究，带领团队建成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碳化硅衬底生产线。 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在今天举办的2021中关村论坛全体会议主题演讲环节当中表示，小米的发展离不开中关村这片创新的热土，人才在中关村汇聚。他说，在这里创业，想找什么样的人都有。中关村是信息高地，拥有卓越的营商环境。 雷军举例说，小米在创业初期时，所有融资都在中关村完成。中关村汇聚了非常好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产业投资。小米是中关村创业的受益者。雷军在演讲中提到，开放和赋能是数字经济的本质特征，智能制造将成为数字化生产的主流趋势。 他在会上提出了三点建议，要重点突破硬核科技，逐步加大研发投入，重视基础研发，努力实现重点关键技术领域的突破。人才是创新之源，重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努力打造全球人才高地，吸引全球人才来中国创新创业，营造创新环境，形成鼓励创新、鼓励技术研发、鼓励新产业试水、宽容挫折的氛围。 2021中关村论坛全体会议今天举办，并且发布了自然指数科研城市2021，测算2020年自然指数的所有科研产出结果显示，全球排名前五的科研城市依次是北京、纽约都市圈、波士顿都市圈、旧金山湾区以及上海。 北京自2016年以来一直是稳居榜首，2015年到2020年，上海从第八位上升到了第五位，南京从第19位跃升为了第八位，而纽约都市圈、巴尔的摩、华盛顿、东京、巴黎、洛杉矶都市圈的排名都下降了一位。 中国城市在物理科学和化学领域的表现突出，而美国城市则在生命科学领域的优势明显。不过，许多中国城市正在生命科学领域奋起直追。自然指数追踪了各城市关于17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的相关研究情况。自然指数期刊发表的成果与三个 SDG 的相关度最高，一、良好健康与福祉，二、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以及气候行动。 在 SDG 相关研究产出份额增加最快的前五名城市当中，中国城市就占据了前四席，分别是北京、南京、上海和广州。纽约都市圈第五位和波士顿都市圈第20位，两个美国城市跻身前20名。 在今天举办的2021中关村论坛全体会议上，现场发布了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1，从科学中心、创新高地、创新生态三个维度来综合评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综合排名前20的城市中，北京仅次于旧金山圣何塞，纽约、伦敦位列全球第四。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1评估报告显示，中国城市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新兴力量正在崛起。全球新冠疫情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势头持续向好，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创新企业，创新潜能不断释放。北京创新高地的优势依旧突出，而且在科学中心和创新生态方面进步显著。粤港澳大湾区首秀经验，尤其在创新生态和创新高地当中表现可圈可点。 而中国其他城市，比如南京、杭州、武汉、合肥、成都，创新经济表现活跃，开始进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视野。 中国城市新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创新创业活跃，北京、粤港澳大湾区和上海都进入了创新企业前十强，杭州上榜的独角兽企业数量超过了东京、巴黎、慕尼黑 等城市独角兽企业数量的总和，这表明中国城市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领域具有一定的优势，借助新经济的发展势头快速崛起。 继续来关注中关村论坛。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昨天呢，从召开的2021中关村论坛区块链与数字经济发展论坛上了解到，北京正在建设全球性能领先的区块链算力平台，平台前期将会以长安链软硬件技术体系的验证迭代为主，并在政务和社会化服务领域展开示范验证，后续为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提供技术支撑和服务。微星研究院发布了重大成果，新型区块链底层平台技术。 2021年，微星研究院牵头发起成立长安链生态联盟，同时发布国内首个自主可控区块链软硬件体系长安链、区块链专用芯片等重大成果。长安链生态联盟成立以来，在多个重点领域部署了应用场景，取得了示范成效。 国家网信办发布的四批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企业当中，海淀共有114家企业，约占北京市的一半，占全国数量的1/6。在区块链技术的支撑和引领之下，海淀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了50%左右，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天津。食品安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记者从天津市农业农村委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天津市将进一步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通过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和绿色安全农产品基地，建成800个绿色优质的安全农产品基地，使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确保市民的餐桌安全放心。 此外，加大力度整治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出问题，健全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强化风险分级管理和属地责任，加大抽检监测力度，聚焦蔬菜、禽蛋、水产品、生猪、牛羊肉等农产品，重点整治使用禁限用农药、禁用兽药及其他的化合物等违法行为。 天津小栈道原产于天津津南，作为皇室贡米，小栈道最大的优势就是品质上乘，米粒色泽白里透青，油光发亮，口感黏香适中，回味甘醇。近年来，本市农业科技工作者相继推出了金源 U99、天龙 U619、金川一号、金道919等高品质小栈道品种，将小栈道不断推向附加值高、品牌价值高的高端米市场。请听天津台记者刘钊的报道。 在天津市武清区黄庄街城上村华明家庭农场的近5000亩稻田上，一架航拍稻田长势的无人机快速低空飞过，无人机拍摄到的图像立刻传送到家庭农场负责人王春燕的手机上。看着长势良好的稻田，他告诉记者，农场种的是市农科院培育的小栈道品种金稻919，因为品质好，现在已经有80%稻米被高端商超预定。 这个是口感香糯，弹回香特别的浓，品质好。市场目前我们的售价是3.5块，普通的水稻基本在2.67块，亩产大概其在5000块钱左右，比一般的水稻要高出3000块钱左右。 金稻919是去年通过国家审定的优质水稻品种，曾在全国优良十位精稻品评中获得1等奖。为了让农户放心种植这一新品种，市农科院从种子育秧到稻谷收获加工，全方位参与种植。近年来，随着健康饮食理念的深入人心，健康米开始走入高端市场。所谓健康米，就是在水稻加工过程中通过物理手段富集某些微量元素，从而使生产出的大米具有保健功能。目前市场上售卖的健康米大多是国外品种，售价更是高达每公斤上百元。 其实生产健康米的加工工艺并不复杂，难点在于选育出适合加工的品种。市农科院农作物研究所博士崔中秋说，育种团队通过反复实验发现，市农科院培育的小栈道系列金晶518特别适合做健康米中的流胚米。这种流胚米富含微量元素 B 族，可以调节人体新陈代谢，具有提高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功能的效果。2018年，天津出台小栈道振兴计划，小栈道品种的选育也走上了快车道。经过3年多的努力，今年全市小栈道种植面积由最低时的110,000亩增长到了1,000,000亩，其中优质小栈道占比超过80%。 昨天，天津市北辰区举办大数据存储和应用产业链建链工程启动暨招商对接会。下一步，天津北辰区将会通过打造服务器集成制造、算力中心以及研发运维、工业互联网与数据应用三大链条，形成大数据存储和应用的产业集群。具体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在对接会上，北辰区大数据存储和应用产业链重点企业与联想集团、长城汽车、清华大学软件学院等签署合作协议。北辰区本土成长的企业拓福网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与长城汽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为长城汽车的生产线打造数据采集平台，为智能工厂改造打下重要基础。拓福科技总经理崔富强说， 包括它的设备的基础数据、生产过程的数据采集上来之后呢，通过建模做到生产的这种精准性。我们的一期呢，签约规模是将近200万，我们有信心呢是在本年度要做成400到500万的一个规模。 为了提高北辰区的智慧政务水平，烽火信息公司与清华大学软件学院签署技术合作协议，双方将从智能客服、智能搜索以及智能审介三方面合作，开发机器人智能审批报件功能。清华大学软件学院副教授文丽杰介绍， 把这种可重复性的交给机器人去做，用实际的场景来评估它的准确性，这些内容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形成一些共有的知识产权，去推广到全国。 近年来，北辰区大数据存储和应用产业链已经初具规模，江天数据正在建设绿色节能巨型的数据中心，年底正式投入运营。朝亚集团首个中国数据中心汇聚了一批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高端项目。同时，北辰区工业基础雄厚，产业数字化市场潜力巨大。在活动上，北辰区启动了大数据存储和应用产业链建链工程，并为大数据存储和应用联创基地揭牌。 3D 热点，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天气实况，24号的早8点到25号早8点，河北省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天气，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14.1毫米。承德东部和南部、保定东北部、石家庄西部、衡水南部、邢台大部、邯郸有1110个站点降水量超过了25毫米，其中承德南部、邢台东部和南部以及邯郸有435个站点超过50毫米。武安的武当山降水量全省最大，为101.8毫米。魏县的大新庄乡雨强最大，为35.2毫米每小时。 河北省气象台也预计，26号白天到夜间，河北省阴有小雨或零星的小雨转多云，局地将会有中雨。27号白天到夜间，南部地区多云转阴，会有小雨或者是零星的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 昨天，记者从河北石家庄市人社局了解到，10月8号起，包括劳动关系、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社保卡等第一批共104项人社业务，全部按照审受分离的原则，实现了线下一窗通办。 据了解，企业和群众办理第一批公布的104项人社业务，可以到河北长安区方北路18号 B 区综合服务大厅3楼社保综合业务任意窗口办理，线上的办理渠道不变，而其他人社业务暂时仍然按原渠道办理。 谈起河北沧州的特色产业，沧州人可以自豪地说出很多。泊头制造、沧县药包材、盐山管道装备、肃宁的裘皮和鱼竿、青县化妆刷，大到装备制造业，小到家居日用，沧州的县域经济走出了产业聚集、行业领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全媒报道，古城新韵看沧州，今天请听小县城里的大产业。 在河北沧海河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批高耐腐蚀化工钢管刚刚下线整装待发，产品用于油气输送、 海底管网和热力管道等领域。生产部的李富宽自豪地说，这条 ODF 生产线不仅填补了国内中直径直缝埋弧焊钢管成型的空白，也是国际上最先进的一条轨道模压成型生产线。 我们的销量是年产值是30万吨，目前订单现在已经排满，已经排到11月份了吧。主要客户目前是咱们针对的咱们国家的中石油、中石化还有中海油，现在目前出口于中东国家比较居多。 盐山县是全国最大的管道装备制造业基地，以盐山和孟村为代表的管道装备产量约占全国30%。其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管道装备制造业就在盐山萌生发展，只是呈散乱式经营，规模小，产品低端。到本世纪初期进入快速发展期，目前已发展成为规模性产业集群。2020年，盐山县被确定为河北省工业转型升级试点示范县，洽谈引进各类项目327个，总投资766.8亿元。沧海公司 ODF、后东公司螺旋管、赛普瑞公司锂电隔膜等一批重点项目竣工投产，成为县域经济提质增效新引擎。但盐山县并未止步于此，8家企业联合建立管道装备企业大学，成功举办中国沧州钢铁产业链峰会、沧州雄安两地产业协作对接大会暨世界管道装备科技大会筹备会。企业通过建设重点实验室、工程研发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等科技研发平台，不断刷新专精特新含金浓度，跑出企业发展加速度。沧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后5年，沧州要深入实施产业提质提效工程，大力提升县域特色产业带动能力，做强工业园区规模实力，推进县域特色产业迭代升级。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今天上午，北京市昌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启动了昌平区回天心愿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将为回天地区居民提供更加方法的志愿服务。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带来的报道。 上午9点半，活动启动。参会领导为7支特色志愿服务队授旗，7名志愿者代表发出倡议，号召回天心愿志愿者积极参与回天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广泛开展满足居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引领文明生活新时尚的回天心愿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新时代学习路宣讲、普法宣传、健康咨询、童书会、百姓大舞台文艺演出、非遗文化展示6场分会场活动同时举办。回天地区1镇6街的实践所也开展了回天心愿志愿服务活动。回天心愿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将依托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昌平区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等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打造涵盖主题宣讲、童书会、健康课堂、普法课堂、文艺演出、读书分享会6项特色志愿服务项目。同时，活动将以为民办实事为目标，组建党员先锋志愿服务队、文明家风示范家庭志愿服务队、回天榜样人物志愿服务队、公共文明引导员志愿服务队、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驻昌高校普法志愿服务队以及文化企业志愿服务队7支特色志愿服务队，通过6+7的志愿服务模式，整合回天地区各类资源，提升回天地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近日，国家发改委、自然资源部联合发布的第3批示范物流园区名单，位于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的马坊物流基地榜上有名。作为服务首都的综合性物流口岸，马坊物流基地也是首都生产生活物资的重要保障地。首都的食材供配中心是平谷马坊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的支撑项目，被誉为大型餐饮企业的保鲜库。目前项目已开工，计划年底建成。建成后将为食品、农产品经营企业提供相关仓储、加工、销售、配送及供应链金融的全链条服务，形成仓检配加金融加口岸一站式服务平台。关注3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这里是由舒润和思萌为您带来的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国家卫健委25号通报，9月24号0时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8例，本土病例10例，黑龙江8例，均在哈尔滨市，福建2例，其中莆田市1例，厦门市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规定，经专家咨询组综合评估研判，哈尔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决定，自9月25号0时起，将哈尔滨市巴彦县兴隆镇兴隆林业局有限公司街道办事处全域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巴彦县兴隆镇兴隆林业局有限公司街道办事处利民家园小区、安民家园小区等9个区域不再单独设为中风险地区，其他地区的风险等级保持不变。调整后，哈尔滨市高风险区1个，中风险区也是1个。 广州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25号对外发布通告称，为确保第130届广交会顺利举办，广州从即日起到10月20号实施新冠疫情防控提档升级措施，其中对所有目的地为广州市的国外入境人员，隔离政策由集中隔离14天加居家隔离7天，调整为一律实施集中隔离21天。 第130届广交会将于10月在广州举行。根据通报，广州将从10月21号起恢复原入境人员的隔离政策，至10月20号在广州市集中隔离已满14天、未满21天，或在外市集中隔离14天后返回遂集中隔离未满7天，且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可转为居家隔离。居家隔离至入境后21天。 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全国工商联25号在湖南省长沙市发布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京东集团、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3强，位居前5位的民营企业年营业收入规模均超过了6000亿元。 数据显示，上榜的民营企业多项整体指标继续向好，显示民营经济的蓬勃活力。据了解，今年是全国工商联连续组织开展的第23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共有5785家年营收入超过5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际电讯。经过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当地时间9月24号，孟晚舟女士已经乘坐中国政府包机离开加拿大，即将回到祖国，并与家人团聚。当晚，孟晚舟在温哥华国际机场准备乘坐包机回国，中国驻加拿大使馆人员到机场为孟晚舟送行。孟晚舟说，感谢我的祖国，还有我的祖国和人民对我的支持和帮助，这是我走到今天的最大支柱。 而他在中国政府包机上也更新了自己的朋友圈。他说，感谢亲爱的祖国，感谢党和政府，正是那一抹绚丽的中国红燃起了我心中的信念之火，照亮我人生的至暗时刻，引领我回家的漫长路途。 此外，孟晚舟的律师发布声明说，我很高兴孟晚舟女士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暂缓起诉协议，且该协议已经获得了纽约东区法院法官的批准。根据该协议条款，她不会被美国进一步起诉，加拿大的引渡程序将会终止。孟女士没有认罪，我们十分期待14个月后对她的指控将会被完全撤销。现在她即将重获自由，回家与家人团聚。华为同时也发表声明称，将继续在美国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的公司诉讼中维护自己的权利。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白宫24号宣布，联邦承包商及其雇员必须在12月8号之前接种新冠疫苗。美国总统拜登9号宣布，适用于联邦政府部门和美国境内企业的新冠疫苗接种规定，要求所有联邦政府员工和与联邦政府有业务往来的承包商雇员必须要接种疫苗，但不少承包商没有立即行动，等待白宫的正式指南。 日本朝日新闻24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8月底，200多名新冠确诊患者在居家疗养期间死亡。朝日新闻9月上旬起采访全国47个都道府县，以了解居家疗养期间病亡患者的人数。结果显示，截至8月底，在自己家里或养老设施中死亡的新冠患者有206人。这一数据不包括在酒店等住宿设施疗养期间死亡的病例。 再来关注韩国方面，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5号通报，韩国24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3273例，是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首次超过了3000例，同时是韩国日增确诊病例连续两天刷新纪录。24号韩国新增死亡病例7例，累计死亡2441例，全国重症患者数当天达到了339人，较前一天增加了30人。 受新冠疫情和脱离欧洲联盟等因素的影响，英国卡车司机人手欠缺，这一供应链环节难题已经给英国人的生活造成了诸多不便，包括部分加油站被迫关停，超市的部分商品无法补货。英国交通大臣沙普斯24号说，政府已经开始以多种手段缓解卡车司机的用工荒，包括鼓励以前当过卡车司机的人重新上岗，简化获取卡车司机驾照的程序。但他强调，英国政府无意为引入更多海外司机而放宽相关的签证限制。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说，塔利班组建的新政府寻求阻止不法分子从阿富汗向其他国家贩运毒品。穆贾希德说，塔利班正采取行动清剿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眼下不需要外国的援助。按照他的说法，阿富汗境内仍然存在一部分伊斯兰国的势力，但是人数并不多。 九月恰逢以色列犹太新年、赎罪日、祝棚节等多个节日，加上周六安息日，假期长达15天。长假期间，以色列出现了奶荒，民众纷纷找牛奶。记者日前多次前往耶路撒冷市中心的一家超市，但都因为断货买不到牛奶。在以色列中部城市莫迪，因一家超市的牛奶货架上贴着限购三盒的提示。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由著名的油画家戴泽创作的油画《植物学家蔡希桃》，经过41年的岁月洗礼，产生了细微的裂痕，在修复专家精心的修补之下，目前他已康复，将会在今天开幕的润泽无声戴泽艺术展上和观众见面。本次展览将会在中国美术馆的1号、8号、9号厅持续展出到10月7号。 由天津市宣传部、市天津市教委主办，天津市全民阅读办、天津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承办，天津美术馆协办的《我的书屋书吧我的梦之书香送百年永远跟党走》主题书画作品展将于明天在天津美术馆开幕。 作为2021书香天津读书月系列活动之一，这次展览展出作品包含了绘画、书法、征文写作、手抄报等等，呈现孩子们眼中的国家繁荣景象和家乡美景。10月1号还将会举办《我的书屋书吧我的梦》主题长卷书写绘画活动。 昨天，由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致敬永不消逝的电波百日巡回展在秦皇岛举行了收官仪式。此次百日巡回展历时100天展出，遍及了全省各个地市，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来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的报道。 在收官仪式上，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郝立孝介绍，百日巡回展从6月份到9月份走遍全省11个地市， 以保定作为首发坐标，辐射石家庄、邢台、邯郸、衡水、沧州5个辖区，以无线电4个时期发展为时间轴线，线上展示廊坊、唐山、承德、张家口4个站点云上展厅。 石家庄是继保定启动仪式之后的第二站。巡展中，石家庄站紧紧围绕七一这个重要时间节点，以为党庆生、同意初心为主题，广泛邀请省会各界人士前来观展。石家庄无线电监督执法局副局长姚斌： 此次巡展，我们通过实物图文、红色经典、采访回顾等形式，采取线下线上同时展出，展示了建党100年来无线电在各个历史时期各行各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展览期间，大约150家单位、3500余人进行了参观，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 近年来，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无线电管理队伍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不断提升无线电监管能力和水平，有力保障了航空、铁路、森林防火、防汛抢险以及气象、电力、公共安全、公众通信等重要频率的使用安全。今年，河北省无线电管理规定实施，11个地市无线电监督执法局完成机构改革，标志着我省无线电管理事业迈向了新的征程。 第6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昨天在邯郸圆满落下帷幕。本届旅发大会重点谋划了30个观摩项目，涵盖主题住宿、田园生活、山地康体等多种类别。与前5届相比，这一届的旅发大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对于邯郸的发展又会起到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走进涉县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旧址与连心港观摩点，原生态土坯式的房子吸引了观摩嘉宾的眼球。古香古色的黄泥墙，弯弯曲曲的石子路，这种修旧如旧的一个个院落，还原了当年八路军的居住生活环境。观摩团成员置身其中，可以更加真实的听历史、看历史、触摸历史。 觉得这一次参观呢，我们主要就是追寻红色足迹，就是可以一边玩一边还能就是感受一下革命先辈的这种以前的艰辛，然后我觉得参观一下也可以让我珍惜现在的生活，觉得现在的生活得来不易吧。 居民连心与水情，连心港位于赤岸旧村的一个中心地段，依托八路军129师旧居，打造了声音邮局、赤岸手工坊、红色绘本馆等多种红色业态，涉县把红色旅游做出了新花样，为全省红色旅游发展竖起了风向标。一路观摩，一路惊喜。参会嘉宾还观摩了石岗连泉农旅产业走廊、韩王九寨、响堂山景区、广府古城景区等10多个重点观摩项目。各具特色的观摩点让参会嘉宾流连忘返，并由衷的点赞。 你像我们刚才看到这些这个露营基地啊、太行红河谷，还有打造这个热爱这个红色小镇，都集中体现了咱们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学旅行的和教育基地， 深深的被这个咱们先辈的这些精神呢鼓舞着，我觉得对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给了很多的这种震撼和指引。 关注影视方面， 国庆长假在即，对于喜欢看电影的观众来说，《长津湖》绝对是一部必看的战争题材巨制。截止到目前，《长津湖》的预售票房已经突破了4000万元，在所有国庆档电影当中遥遥领先。《长津湖》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位大导演联合执导，吴京、易烊千玺、朱亚文等优秀演员出演。据了解，《长津湖》定于9月30号全国公映。 9月24号，京津冀艺术电影联盟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京津冀三地党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和联盟参与单位的负责人出席了启动仪式。该联盟的成立旨在践行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将北京、天津、河北优质的文化资源，特别是电影文化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搭建覆盖三地的电影加新生态，使电影艺术文化传播惠及更多的民众，推进京津冀电影文化繁荣发展。 2021北京朝阳国际文化旅游节昨天开幕了，首届京朝精品朝阳礼物征选活动的结果在启动仪式上揭晓。本届文化旅游节将会持续到10月底，潘家园旧货市场、郎园、798艺术区、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等地将会作为分会场，举办多场主题活动。 经过10天的紧张施工，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工作今天圆满完成。虽然时断时续，下着毛毛细雨，但游客热情不减，纷纷与大花轮合照打卡。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为了将施工影响降至最低，花卉布置的主要工作基本在夜间进行。祝福祖国的中心花篮在完成篮体搭建、花卉摆放和夜景照明等既定布阵后，又进行了细致的调整，以完美的姿态亮相天安门广场。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进入冬奥和体育资讯，一起来关注全运会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全运会乒乓球混双决赛当中，许昕和刘诗雯搭档的联合队击败了王曼丽还有曹薇组合，获得金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的报道。 昨晚第14届全运会乒乓球比赛产生了首枚单项金牌，联合队组合许昕刘诗雯在混双决赛中以4-2战胜了黑龙江组合曹薇、王曼玉，摘得金牌。许昕、刘诗雯在本届全运会以3连胜且未失一局的强势表现杀入决赛，而他们的对手曹薇、王曼玉此前也并未遭遇太多挑战。赛后，许昕和刘诗雯表示：“ 其实我们两个人也是拼尽了全力，对手能够走到决赛，确实有很强的这个综合的实力，不光是两个人的打法的一些体系，包括纠缠，然后到中远台相持的能力，都是给我们造成了很多的这个威胁。 对手确实也很顽强，最后也是一分一分跟我们的去咬，也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尤其最后我们大比分领先以后，对方的男孩也是拼得很凶，我就一直战术，他们一直在想各种办法跟我们去周旋吧。然后我觉得也是给我们造成一定的困难吧。然后也希望曼玉那个不影响明天的比赛吧。” 这枚金牌也是国乒征战多年的老将刘诗雯的首枚全运会金牌。在此前进行的铜牌争夺战中，先前淘汰夺冠热门梁靖昆、孙颖莎组合的江苏选手孙雯、钱天一以3-2险胜广东队的林高远和黄颖琪，获得铜牌。 昨晚在全运会田径比赛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汤兴强、谢震业、苏炳添和吴志强组成的联合队跑出了38秒50，率先冲过终点。苏炳添也拿到了个人在本届赛事的第2枚金牌。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男子4×100米接力的比赛，也许是本届全运会除了男子100米之外，田径赛场上最让人期待的比赛。不过，西安连日的大雨让这场接力的决赛受到了不小的影响。虽然最终由奥运接力成员汤兴强、谢震业、苏炳添和吴志强组成的联合队获得了金牌，但38秒50的成绩确实很难让苏炳添满意。 不说成绩，说名次，很满意，因为大家都没有在跑道上面进行这个热身，都是在看台的2楼那里进行这个热身的，所以说大家都没有穿钉鞋，没有进行这个比赛前的这个预热的交接，直接就上场了我们，所以说我们大家都是非常保守的。 其实这场比赛，江苏和四川给联合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不过奥运最强组合还是顶住了压力，顺利完赛。 苏炳添说，拿下了这枚金牌，也完成了自己在全运会上的最后一场比赛。 对我来说，也是我的体育生涯最后一场全运会的最后一场比赛，所以说我觉得非常开心，以这个冠军收尾，我觉得真的。 就像苏炳添所说的，四年之后的全运会，36岁的他已经很难坚持。而至于明年的亚运会，苏炳添应该还会出现在跑道上。 明年再说， 明年。对，我觉得没必要说那么。 放假喽， 放假， 拜拜， 拜拜，拜拜。 昨天北京 U20 男排在全运会青年男排的比赛当中，3-2战胜对手江苏队，获得了北京三大球在本届全运会上的第一枚奖牌。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领先被逆转再到反败为胜，北京 U20 男排用大心脏的方式3-2惊险地战胜了江苏队，收获了全运会青年男排的铜牌。赛后，北京队的主教练程立军眼含热泪，他说孩子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非常感动，就是这帮孩子，我们这个团队这么有凝聚力，可以说从昨天那种逆境当中能够走出来，我觉得没有白带这个队。 这场比赛北京队的邓新鹏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球队面临困难的时候，他的得分也扭转了局势。邓新鹏赛后透露，比赛前他们一直很放松，甚至都没有开准备会。 我们都没有开准备会，也没有研究对方，就是觉得对方就是比我们强，然后我们以一个低的姿态，然后去冲击对方。困难的时候我多承担一些关键球什么的，主动一点。 主教练程立军说，确实没有进行特别的准备，就是让小伙子们打一场快乐的比赛。 首先呢，要把自己的位置放低自己的位置，就是冲击对手嘛。最后一场球了，四年大家都不容易，而这个最后一场球就需要大家就是高兴，要快乐，所以呢，大家打得也非常放松，非常好。 正是这样良好的心态，让北京队的小伙子们发挥了更好的水平，最终拿下了全运会的一枚铜牌。程立军说，不论他们最终是否走向职业，这样的经历都会受益一生。 昨天，天津代表团在第14届全运会自行车、射箭、曲棍球、高尔夫四个项目上共摘得了3金2铜，是天津代表团在本届全运会单日的最好成绩。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方艺新发自西安的报道。 昨天上午，在陕西商洛市进行的公路自行车男子个人计时赛上，21岁的天津选手薛明一路领先，以46分46秒822获得冠军。天津代表团实现了在该项目上的卫冕，夺得这枚全运会金牌后，薛明再次升级了自己的目标。 未来就是想再往更高的舞台上发展嘛，再努力拼。现在的水平跟奥运会差的还是比较远，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明年的亚运会。 下午的射箭赛场再传佳音，天津选手张春红、龙巧青对阵奥运联合队选手吴嘉欣、王大鹏，双方在加时赛中都射出19环，最终经裁判认定，天津队距离靶心更近，从而收获混合反曲弓团体金牌，这也是天津射箭项目在全运会历史上的首枚金牌，实现了零的突破。天津射箭队主教练万兴化说， 射箭在天津成立还不到10年嘛，上届全运会我们就取得了铜牌，这一届呢又超越了上一届，又取得了金牌，在全国各省来讲呢，我们这个队伍取得的成绩应该算是比较快的。 晚间进行的女子曲棍球决赛，联合队4-1击败四川队，天津选手李红代表联合队首发登场，他也为天津代表团摘得第14枚金牌。另外，在高尔夫项目上，天津队也取得历史性突破，分别摘得男团、女团2枚铜牌。 在昨天的全运会女子体操赛场上，17岁小将韦小媛夺得女子个人全能冠军。北京代表团的唐倩静表现不佳，遗憾的只收获了第13位。具体情况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第14届全运会竞技体操女子个人全能项目的冠军9月24号在陕西奥体中心体育馆产生，代表广西队出战的韦小媛脱颖而出，以55.064分的总成绩摘得金牌。北京代表团的琪琪和唐熙静分别获得第11和第13位。今年17岁的韦小媛在东京奥运会时是候补队员，这也是她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她在夺冠后表示自己得到了历练， 因为前面发挥的都挺好的，但是出现失误了以后就努力想着没关系，马上就是调整回来，当然是锻炼了我的心理和抗压能力吧，因为 我很少比就是太大的比赛，今天也是锻炼到了，为后面的世锦赛做准备。 国家体操队教练何花表示，这枚冠军对小姑娘的成长很有帮助。 当然我觉得这次拿了冠军对她的自信会有很大的帮助吧，她还是需要多一点锻炼，尤其是她的高低杠的心套，她还有更高起评分的重套，包括她的平衡木，因为之前有一些伤病，现在在慢慢恢复，包括自由操她也还有一些难度没有加，但是呢，我希望她的伤病尽快能恢复上来以后，为下一周期这个打下坚实的基础吧。 本场女子全能决赛领奖台上第一名和第三名的分差也不到0.2分。何花教练表示，全运会的竞争激烈程度不亚于一场世界级比赛。 真的是不亚于一个世界级比赛，就是说每一次这种综合性比赛，这种大赛对他们都是一种历练。我觉得真的是去体会场上的每一瞬间，他们就成长了。 正在沙加备战世界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的中国国家足球队，原本希望以高强度的实战演练帮助队员们找回赢球的状态，但由于非国家队比赛日期间约战热身赛存在较大难度，最终仅找到了叙利亚队这一个热身对手。 在中越之战打响之前，中国国足仅有一次热身的机会，即在9月30号对阵叙利亚队。实战练兵计划的大幅缩水，为教练组的日常备战增加了更多挑战。考虑到中国队曾在40强赛当中战胜过叙利亚队，这次热身赛占据一定的心理优势，更有助于队员们通过比赛重建自信，为中越之战做好精神储备。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舒润、思萌，感谢各位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1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天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长城内外，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双奥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